首都文明办倡导节俭过大年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受冷空气的影响，本市的气温有明显的下降。下午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度上下，比昨天低了9度左右。天气乍暖还寒，请及时调整衣物，注意保暖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偏南风3级左右，最高气温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。小说联播。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。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。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就在刀手要举刀砍完颜真之际，忽必烈跳出来挡在完颜真前面。刀手见忽必烈阻拦，连忙停住了下落的刀，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，转头望向蒙哥。蒙哥一看是忽必烈在阻挡，气儿不打一处来，两步踏到忽必烈跟前，把他往边上拖。忽必烈挣扎着全力阻止蒙哥和刀手拿完颜真祭旗。蒙哥见忽必烈执意要阻拦，自己又不敢下重手，气愤地说：忽必烈，你要干嘛？忽必烈哀求道：哥，求你不要杀他好不好？我求你了。忽必烈，你以为这是我俩的事儿吗？这是父王的命令，你知道的。哥，你放了他，父王不会怪你的。忽必烈，你究竟是图什么？当时他砍我俩的时候，他手下留情了吗？砍你一刀，砍得离你脖子就差那么一点儿，砍我砍了好几刀，你今天还护着他。而且阔出哥死在我将要重新走的这条极其危险的鬼路上，我拿他祭奠阔出，让他安息。你为什么护着他？阔出知道了会原谅你吗？你这个糊涂蛋。那是在战场上，今天他被我们捉住了，放下刀了，成为我们的安达了，你还杀他？在阔出哥那儿，我会求他英灵的，阔出哥会宽恕他的。忽必烈，我们拿他祭旗会打胜仗，要不那条路太险恶，阔出死在那条路上，你知道用他的脑袋祭旗会赶跑那儿的路鬼，他的魂会领着我们顺利过险关恶水，你快躲开。说着蒙哥举起手里的马鞭子就开始抽打。忽必烈顾不得疼痛，心想不知道母亲向父王求情的如何了，当下只有父王的命令能够救完颜真， 要是再拖延一会儿，自己也撑不下去了。这时，忽必烈身后的完颜真说：“忽必烈，你躲开，让他杀了我吧。我这样狗一样的活着，还不如死了好。而且，死在你哥哥的刀下，也不枉了我为皇子。我可以回去见父皇母后了，也比这样活生生的离别好受。”忽必烈说：“你别吱声了，我已经叫我母亲去向父王求情，不杀你，以牛作为牺牲，你再坚持一会儿。”蒙哥又一马鞭子打在忽必烈身上，大喊道：“忽必烈，你赶紧给我躲开！”忽必烈依然不躲，蒙哥再举马鞭，这时忽然有人大喊：“大王子，刀下留人！”蒙哥只好住手，一个侍卫下马飞奔到近前：“大王有令，以牛代替牺牲祭旗。”蒙哥听后把马鞭狠狠地掷在地上。忽必烈回转身给完颜真松绑，长出一口气。这时一个军卒牵过一头黑牛来，蒙哥是一刀刺透了牛脖子，刀也不拔，转身走远，剩下那把长刀柄在牛脖子上来回晃荡着。经过精密的准备，托雷和史天泽、忽必烈等人不断商议，终于开始了蒙古对金朝的全面进攻。当天，托雷站在山坡处，周围是几十名侍卫亲军。不远处，蒙古军向三峰山关发起猛烈的攻击。史天泽指挥回回炮队向关头猛轰。关头在一片火海烟雾之中，炮声连连，山动地摇。一阵炮火过后，史天泽立在马上，举剑一挥，大喊道：“冲啊！”蒙古军是喊声震天，冲了上去。有兵卒推着挡箭车往前冲，冲到城墙下，搭上云梯，把刀衔在嘴里往上爬。金朝不甘示弱，防备坚固，一声令下后，城墙上雷木滚石大量的投掷而下，不少的蒙古军纷纷被打落，伤亡严重。但是蒙古士兵丝毫没有退却之意，并且战士们是前赴后继，一副宁可战死也要攻占这座城池的架势。完颜哈达眉头紧皱，在屋子里是来回踱步。宋圭满脸愁容地站在跟前。完颜哈达说：“大总管，你火速回去禀报皇上，10万火急，再派兵马前来增援，否则情况危急。三峰山失守，潼关以东的屏障尽失，汴京裸露在蒙古大军刀剑之下，必将难保。请皇上清静耳根，不要误听谗言蛊惑，寒了忠臣良将之心呐。我一定坚守此地，绝不玷污我一世清明。”宋圭说：“大元帅，请你自重，大金国的安危系于大元帅一身，我一定把大元帅一腔忠肝义胆如实禀明圣上。三皇子终于没有救出来，我有罪，请皇上加罪。但是对三皇子，我没有不良之心。三皇子被俘，却属战事无常之故，求皇上明察呀。”“嗯，这些我都知道了，大元帅的忠心天地可见。别的大元帅可还有什么吩咐？”“大总管，你是皇上最信赖之人，必要时必须提醒皇上，崔立具有不臣之心， 只是苦于手中无兵。皇上可利用忠义军元帅普查官奴，牵制崔立，对官奴也要用其勇，插其奸。大元帅，老奴知道了，快快启程吧。完颜哈达说完，没想到宋圭咚的一声给完颜哈达跪下了。完颜哈达慌忙扶起地说：你这是为什么？宋圭答道：大金江山岌岌可危，皇上危在旦夕，只有大元帅您可救大金与水火之中啊。我对天起誓，我对大金若有二心，必死于乱箭之下。宋圭流着泪站起，佝偻着腰，蹒跚着走了出去。送走了宋圭，完颜哈达在亲兵的护卫下站在城头女墙上视察战情。放眼望去，城头到处都是尸首，有些军卒们还在往下抬着尸首。突然，一发炮弹在完颜哈达不远处炸开，火星是满天的飞溅而来。副将完颜林护住完颜哈达，大喊道：元帅，这儿危险！完颜哈达一把推开他，依然站在那儿向下观察着进攻中的蒙古军，不禁叹道：真乃虎狼之师啊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励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完颜真在刑场上受到了蒙哥的侮辱，本有以死殉国之意，不料通过忽必烈联合母亲劝说拖雷，保住了性命。可是从小被视为掌上明珠的完颜真，哪儿受得了蒙哥如此的侮辱啊。并且通过几天的观察，发现原来忽必烈和他说的好多话也都是骗他的，顿时就觉得自己还不如被蒙哥砍死算了。因此任凭旁人怎么劝说，他都是整天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说话。忽必烈劝了很多次都不奏效，眼看着完颜真是越来越虚弱，生气地说：我在刀下救了你，我知道你这样饿死，那我救你干什么？完颜真恶语相向：谁让你救我了？我都知道了，这几天炮火声不断，三峰山关一定在打大仗，他们更没有功夫管我了。而且那天你哥无意中说什么拿我的头祭旗下鬼神开路，这证明你们又找到了另外一条路绕开三峰山了，这样可以直取汴京。你们不杀我是为了麻痹他们，争取时间。哼，你们好歹毒啊，你们。忽必烈说：但是无论如何我对你是真心的。我原来以为你是对我是真心的，现在看来你还不如你哥哥蒙哥一刀把我给砍了，让我省了心。你一直在骗我，利用我。忽必烈此时无言以对，怅然良久，好一会儿才说：你还是起来吃点东西吧。我告诉你，你说的不差，是有一条小路，大军抄小路 绕到汴京城下去了，这边也开始总攻。战事明朗以后，你不就可以见到你父皇和母后了吗？完颜真冷笑说：我如果见到的是摘去了龙冠凤帽，脱下了蟒袍，成为阶下囚的父皇和母后，我还不如在九泉之下恭候他们呢。蒙古军在三峰山与金朝军队全面开战的消息，随着宋圭回到了金朝首都，而为皇帝完颜守绪所知。完颜守绪由于完颜真始终没有消息，而对完颜哈达心存不满，经崔立的挑拨，不满变得更加强烈。宋圭一回来，完颜守绪皇帝便急忙询问各种关于完颜哈达的事儿。可是经宋圭一说，又觉得自己应该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崔立的话虽然不是空穴来风，但也不可全信呢。宋圭站在阶下，见除了贴身的两个太监和几名宫女外，大殿里别无他人，凑近皇帝耳边低声道：皇上，完颜哈达将军在我临走之时嘱咐了我好多话，其中有些话是托我捎给您的，这些话可都是肺腑之言呢。完颜守绪瞅着左右说：但说无妨。宋圭动情地说：元帅主老奴一定提醒皇上，崔立有不臣之心，苦无兵权，可以用忠义军蒲察官奴牵制崔立，但是对官奴也要用其勇，察其奸呢。完颜守绪听毕，沉思良久，凄凄然道：难道朕左右肱骨大臣之中没有一个忠勇皆备之人了吗？刚好这时来了一个太监禀报：忠义军蒲察官奴元帅求见。传。太监拉长声音道：传蒲察官奴进殿。蒲察官奴急步走进了跪下：吾皇万岁。完颜守绪说：爱卿平身，谢皇上。皇上，大事不好，蒙古军一支精骑绕过三峰山，离汴京不远了。完颜守绪、宋圭都露出大吃一惊的神色。完颜守绪哆嗦着问：啊，这多少人马？蒲察官奴并不知道准确的数字，推测道：大概有3到5万精兵。完颜守绪手下此时是缺兵少将，刚才又听说蒲察官奴忠勇有加，便说：爱卿，朕任你为汴京禁军大都督、太子太师，统帅汴京周围各路兵马，迎击蒙古军队，确保京城安全。蒲察官奴闻听愣了一下，随即跪下，激动地喊道：谢主隆恩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虽然在绕道偷袭金朝的过程中，阔出不幸牺牲了，但是这条路终于被打通，成为出其不意袭击金朝的重要通道。经过先头部队的探查，大军已经摸清了这条路的状况，并且很快陆续沿着这条路而来， 对金朝将要形成包围之势。离金都汴京不远处的平原外，一座新的蒙古军营已经搭建好，清一色的白色毡帐群气势颇大，中军大帐在正中矗立，周围四角是四个稍小一些的军帐，围绕着这五行大帐周围则是密密麻麻的错落有致的军帐群。中军五行大帐周围是亲兵侍卫军，三五步便立有一名持长枪或宽刀的侍卫军士兵。中军大帐正前七步处立有蓝色大旗，周围有四名侍卫警卫，巡游的亲卫军们三五一组来回巡逻，气势雄浑。在中军大帐内，兀良和台蒙哥靠北面而坐，身后八名亲兵侍卫是持刀而立，右侧是蒙古军千户长几位，左侧是董文炳以下汉军千户长几位，正在商量下一步进攻的计划。兀良和台说，按拖雷大王的旨意，我们这次绕道越过三峰山成功，金都汴京就在我们眼皮底下。我料想金人在眼盲耳聋也该知道我们来了，但是他们不会杀牛宰羊等着我们吃，而是会以其倾国之兵来对付我们。我们现在只有三万军马，去进攻一个百年盛朝的首都，按董万户长的话讲，实在是以卵击石。但是我们蒙古军队从来不怕强敌，打仗嘛，打强才是为军之道。所以明天我们就向汴京发起攻击。董文炳瞅了瞅蒙哥，又瞅了瞅兀良和台，是欲言又止。蒙哥说，董万户长，有话直说吧。董文炳说，我想我们大军开山辟路，劳师远征，已很疲劳，是否休整几天？再者我们兵力太少，也没有带回回炮，攻击汴京实属势单力薄。汴京三百年老城，城墙以青砖条石砌成，异常坚固且高大，不易损坏。我猜想汴京城中守军不下20万，都城被攻，各路秦王兵马云集而来，前后夹击我们，情形危险呢。蒙哥说，那难道我们辛辛苦苦到了他们都城之下就在这儿等着？兀良和台捋须一笑，董万户长说的极是，但是你不想想，右路大军在三峰山激战，大韩中军在黄河北岸策应，东路军也向山东进发，金国已成了被堵在洞中的狼，我们一打汴京，完颜哈达必然回军相救，那么三峰山自然门户洞开，拖雷大王的10万兵马几日之内就到，我们怕什么？我们如果不打了反倒危险，他们各路秦王之士一到，就不好啃这块老牛骨头了。当年木华黎太师最初进攻他们中都燕京时也只是3万兵马，你说说这是天意呢还是巧合？董文炳答，元帅分析的有道理，但是我们的兵力实在是太少了呀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《